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复习总结一下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相关词汇。您还记得冬奥会中冬季两项这项运动英文怎么说吗？冬季两项它的英文是 biathlon， biathlon 的拼写是 biathlon， biathlon， 冬季两项。冬季两项是怎样的一项运动呢？冬季两项由步枪射击和越野滑雪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从起步到结束，用时最少的运动员为比赛的胜利者。Biathlon is a winter sport that combines rifle shoot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The athlete with the shortest time from start to finish wins the event. 现在你能够记住冬季两项这项运动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回顾另外一项运动，叫做自由式滑雪，英文叫做 freestyle skiing. Freestyle, F-R-E-E-S-T-Y-L-E. Freestyle skiing, 自由式滑雪。自由式滑雪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存在，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这项运动才正式成为奥运会项目。Freestyle skiing has been around since the 1930s. It only became an official spo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t the 1992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Albertville.好，现在您记住自由式滑雪怎么说了吗？英文叫做 freestyle skiing。 以此类推，你也可以说自由式的游泳叫做 freestyle swimming。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的冬奥英语就是这一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